脚步，把那夏日季节紧紧留住。虽然你我都不能身体痛苦，但是千万不能拒绝幸福。不要不要停留你的脚步，把那夏日季节紧紧留住。虽然你我偶尔身体痛苦，但是千万不能拒绝幸福。不要不要停留你的脚步。 每天的这个时候，我都会和你相约在你最熟悉的这家电台，来走进我们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。今天的一首歌是来自于凤飞飞《夏的季节》，相比于费翔的版本，我更爱帽子天后的演唱。那张唱片叫做《夏言》，84年的作品，从唱片的封面到 MV， 凤飞飞呢都戴着帽子，夏天和大草帽应该是更相配哈。下面的这首歌呢也很好听，我们要听到的是千百惠。想你的时候，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在颤抖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泪水也悄悄地滑落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才知道寂寞是什么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谁听我诉说。 想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在颤抖。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泪水也悄悄地滑落。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才知道寂寞是什么。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谁听我诉说。 时候，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小辉，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《东南西北风》，是来自于黄安的演唱。当时呢，黄安为自己写下很多好歌，所谓好歌呢，也许不好定义，但是大家都爱唱，并且纷纷翻唱，也许是可以作为一部分衡量的标准。这首歌呢，唱过的人也挺多的，从卓依婷到黑鸭子，再到黄李玲玉。啊，当然相信这首《东南西北风》你也会唱，那这个时间各位不要害羞，跟着黄安一起来哼唱吧。

当时有人在这部电影出来之后就评价说，这首歌曲是最大的亮点，其他部分完全是没有值得看的地方。我当时不是这么想的，因为虽然说这些年小清新回忆派的电影、爱情电影、青春电影大行其道，大家都有点小麻木，不过当中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回忆的东西。比方说他有说到当年高考了、当年的世界杯啊、还珠格格、升国旗等等。音乐导航，我是向辉，继续在这个时刻陪你一块听歌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鹿晗《我们的明天》，这也是出自电影作品当中的主题歌。 一个人走到终点，不小心回到起点，一个新的世界，此刻我才发现，时间没有绝对，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，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， 鹿晗，如果你是稍微过了这个年纪，怎么说啊？或者不看跑男的话，可能你不知道他是谁。我是通过跑男才了解他更多的。年轻人，新一代的偶像。当年他半年之前，他为两部电影唱过主题歌，这首《我们的明天》就是2014年底一部叫做《重返20岁》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歌，还有那年新年档的叫做《甜蜜蜜》的电影。在大家看那个充满回忆的青春爱情片的时候，突然有个老太太因为拍一张照片，整个人就年轻50岁。这样的一个奇幻的题材、穿越的题材，也许会让观众调剂一下胃口。不过就在那个时候，苏有朋又出来挑战大家了。